它是一个特别像宇宙飞船那款飞机。 宇宙飞船，等等，我脑补一下，是要像航天飞机发射的时候是垂直起降那种的吗？树戳在那儿，然后嗖上天了，跟窜天猴一样，然后再平飞。 不是，它像更像一个游艇，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吗？ 嗯，就是它是什么，我先不关注，长什么样我不关注，它怎么飞起来我比较关注，它是垂直呢，还是要滑行呢？ 它是垂直。这有点像什么呢？大家可以就现在可以想啊，有点像那个小型的这种战斗机，但前面呢又凸出来一块，前面两个螺旋桨，后边一个螺旋桨，三个螺旋桨垂直起降。 等等，就是这么科技发达的时代了，它还在用螺旋桨是吗？ 啊 啊、哦，概念，行，概念，我理解，啊、我懂了。 你想想，螺旋桨它比较轻。现在很多在城市当中，现在、 哎、你应该玩过，咱都玩过竹蜻蜓吧？ 啊， 你觉得那个你用吃奶的劲儿，你把它搓出来，能把你带天上去吗？单用螺旋桨还是垂直？ 那你想啊，现在咱们城市当中能够应用的飞机都是什么类型啊、嗯？ 城市当中应用的飞机， 对， 都是 直升飞机吗？ 客机， 城市没有跑道。 啊、哦，那废话，那肯定是直升飞机、啊。 那你不能垂直升降，肯定不行吧？ 嗯， 而且你还要考虑到什么？ 那你刚才不是说前面两个，后面一个吗？ 啊、哦，三个。 直升飞机螺旋桨是在脑袋顶上，不分前后啊，上下，人家是上边， 人家是前面这两个螺旋桨在起飞的时候，人家是朝下转的， 竖起来。 他人家往前飞的时候，人家竖起来向前转的。然后他身子后边那个螺旋桨 都是 固定， 都是概念嘛，我明白。明儿我也设计一个 啊， 我来四个头的。 怎么呢？这大江、哦、大江呵呵， 对，差不多、嗯、大江。 人家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嗯。这个阿斯顿马丁的总裁说了，人口在慢慢增长，那么拥堵越来越严重。以后当你拥堵的时候怎么办呢？想想我们阿斯顿马丁有一款高级的，还得必须要减少污染和增加机动性的一款豪华私人出行解决方案。 最后发现。阿斯顿马丁造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壳子里边，最后用的那四个螺旋桨都是劳斯莱斯的， 啊，不能，我估计大疆的可能面大，因为在四轴飞行器上来讲、嗯、啊，大疆拥有领先的技术， 嗯，六轴呢， 大疆也拥有领先的技术，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一提到这个无人机工业，我们就想到大疆呢？就是确实大疆在整个世界上这个无人机啊，拍摄无人机角度做的是很 OK 的。 嗯， 但大家想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基于这种城市的快速的这种叫什么，就是移动出行解决方案， 嗯， 都是基于一个特别简单的，首先要电， 嗯， 第二件事就是这个直升直降， 嗯， 那么大疆有先天的优势啊， 嗯， 就是。其实你想，这个四轴的飞行器最难控制的是什么？如果玩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一个稳定性。 嗯， 因为现在它靠人为在操作。 嗯， 但是大疆其实也在慢慢的也在研究，说怎么能让它自己就你就人就控制它前后左右就行了，它能不能飞，怎么飞得稳，我靠程序来做。 嗯， 这个是将是我觉得下一步无人机要或者这种拍摄无人机要解决的一个重点的问题，就是让大家伙都可以像应用智能手机一样去，哎，就拍就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就把人哎也放上去，我们可以先拿一个仓鼠来做实验嘛。 仓鼠、哦、一个小点吧，怎么来一千个呀？ 那得上八轴的。 嗯，那也太轻了，一个仓鼠。 不，你先从一个仓鼠来做测试嘛。 嗯， 然后再放两个，然后再放一只这个小泰迪什么的，慢慢来嘛。 其实这个技术啊，我突然想到了 啊、哦， 并不说算最新了。其实，在军用领域，很多直升飞机都已经应用了这个。 那军用领域是不计成本的呀？ 对啊，就是说，在它转化成民用这个的话，只看就是把成本降下来嘛。你军用那个东西，我把它尺寸呀、啊、什么东西削不削不减不减。 行了，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概念也没啥用。 这个东西 成本降不下来没有用， 慢慢看，有用，好东西， 这 好东西。 行，那这个豪华汽车品牌造飞机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回来之后呢，说一点大家实际的能够摸得着的，也跟咱们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儿。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 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您回来，咱们车坛一周秀继续八卦车市新闻。接下来说一个召回吧，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在范围之内呢。 嗯，怎么讲 啊？ 哦，这车卖的太好了。 你看啊，一共召回了193829辆， 火 数是少吧， 嗯， 对不对？谁家的呢？丰田，而且是天津一汽丰田。 哎呀， 涉及车型有哪些啊？卡罗拉，卡罗拉的双擎， 哎呦， 威驰以及威驰的 FS。 那威驰的 FS 你要是不知道什么呢，我就 我也想问，脑补一下， 三厢威啊，不，两厢威驰。 嗯，还是没印象。 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威驰是三厢车，对吧？ 对对对， 两厢叫雅力士致炫，对吗？ 对对对。 后来呢，威驰出了一款两厢的，叫威驰 FS。 哦。 然后，雅力士致炫出了一款三厢的，叫什么东西我忘了。 嗯。哦，大概有印象了，大概有印象。 就是两边出了两款比较特别的车，当然也在召回范围之列。 嗯嗯嗯、哎，你看它的召回的这个时间还是挺近的， 嗯、 从2016年11月1日到2018年3月8日期间生产的，你刚才说的那几款车型，嗯、一共193829辆。 所以就这几年间的一些车型，如果说您最近两年买了这个卡罗拉。卡罗拉的双擎，然后威驰和威驰的 FS 的话，您就抓紧时间联系一下 那是 4S店。 什么原因呢？ 啊，这事儿其实我你来说大不大啊？ 嗯， 它是车辆的前挡风玻璃， 哎， 还有后挡风玻璃， 嗯， 然后威驰的 FS 主要为后门的玻璃， 嗯， 车体的这个粘接强度不足， 嗯， 说的简单一点呢，就可能会发生漏水，严重的时候呢，车玻璃可以脱落。 这还不严重， 安全隐患， 这相当严重啊， 嗯， 这很严重啊， 是不是？ 对， 开车呢就 对啊，我开着开着，哎，我窗玻璃哪去了？ 啊、哦，不是，我以为开车咱得先漏水吧？你直接就拍进来了是吗？ 嗯，对，我这还了得，我这啪一下掉了，我过个减速带，过个坑，噔一颠的，我这玻璃颠的掉下去了，这了得吗？这肯定大事啊，这个， 嗯， 这必须得召回，这必须召回，赶紧去修，赶紧去看。 所以呢，厂家说了，肯定对大家伙是有交代的。那么该换玻璃的换玻璃，该重新贴玻璃的贴玻璃。 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个东西它强度粘接这个粘接强度不足呢？我就很诧异。 你怀疑还有更大的问题吗？还是说觉得这个粘贴强度不足？ 这个应该是有某一个势力引发的。 哦， 他会发现这一批车都这样了。 哦， 他一定是。我们下去可以找一下论坛或者网上搜集一下这方面的。 哪位媒体老师开试驾车，车玻璃啪下来了 啊？这应该是这样。那如果是好面的，我这玻璃或者说怎么会松动啊，或者漏水啊 这 种的。 前风挡要真粘不住的话，挺吓人啊。 那当然了， 漏水我倒觉得都还可以。 漏水我们倒能理解，这关键它就如果粘接强度不足的话， 也最好别有。你想车这个。你前两天下大雨知道吧？ 对啊， 漏一点点水进来，你受得了吗？ 我那都漏了 啊！ 真的真的， 你的车咋的了？ 就是它那个天窗的那个排水孔应该是有一个堵了，堵了的话呢，它这个排水不畅，它就顺着那门缝那个里边儿、哦。 那你车的门板没问题吧？ 就是它渗到副驾驶的脚垫上了， 渗到副驾驶的、 啊。对， 那副驾驶的玻璃升降器没问题？ 那个没，它不走那里边，它是走自己的另外的一个管道，它能跑到你的副驾驶。 那我听前两天你给4S店打电话， 对， 要查什么呀？ 就查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通病，但是就这么多年了，上汽大众不思悔改，一点儿都不改进，啊，所有的车型都出现过这个问题。 上汽大众所有车型， 对对，不是上汽大众这个途安， 啊，但是 它就是不改进。 等等，是它是怎么个情况？它是经常堵， 不是经常堵，它的设计缺陷，一是设计缺陷，再一个就是它的模具有问题， 就是经常漏， 对， 不堵也 90%以上的途安全都漏。 论坛里有吗？ 有啊。比比皆是，2018年3月份新提的车，新途安 L 照样漏，天窗漏水，到网上搜比比皆是。 那咱们怎么办呢？ 所以，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就一定要维权。 如果你是新车在质保期之内，你像我这认为没用了，你这那没办法了。 别这样，你这也是设计缺陷。等会召回啊，是不跟质保走？ 那倒是， 缺陷是缺陷， 但是你这点 问题是问题。 这点东西要是真去跟他们去，我这一个人去跟他们吵架，我肯定吵不过他们。 你瞅瞅给老车 啊，那可不，那你这脚垫都泡水了，你不罚？啊， 来吧，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开的这个途安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是不知道是途安的保有量不足，所以导致老车迟迟没有这个维权成功呢，还是说大家伙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呢？在这里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您的途安，也问一下您啊，您的途安是不是也有天窗，是吧？ 对，天窗漏水，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风挡下面的排水雨刷槽下面那个排水的地方，它缝隙就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那个排水的地方，那个缝隙太大。 对，相关的一些问题，抓紧时间要发送微信给我们，我们也汇总一下，看看能不能和上汽大众来取得联系。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那好，这条召回新闻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车谈一周秀继续八卦车市新闻，接下来给你说台车，我看看老车你知不知道啊。东风骏风 EV30。 不知道。 那东风知道吗？ 知道，那必须的。 骏风知道吗？ 风骏我知道， 那是个皮卡 啊。对， 骏风不知道， 不知道。 EV30知道吗 ？EV常见， 30 不常见。 来啊，先跟大家来这个怎么说，叫普及一下知识。东风骏风，东风骏风是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微车品牌，然后。东风骏风的东风骏风的 EV30 是个什么车呢？是辆轿车，一个微车品牌出了一台轿车，还是纯电动的，叫 EV30， 绕不绕？ 我大概能明白了。那你说一下这车长得跟谁像吧？ 啊， 有没有这种可比性，让我们一下子就是记住它？你说 EV30 我肯定不知道啊，它有没有申报图，或者说长得跟谁比较像？ 你看像谁 、啊？我看到了。我天，这不就是爱丽舍吗？ 换个标是吗？换完标而且， 哦，这就是爱丽舍呀。 就是换了标之后，而且觉得特别奇怪，因为爱丽舍那人家前面那两道杠是和那个雪铁龙那个人字标。 这是雪铁龙的车呀，当然要挂双人字形的那个 对吧 标志啊。 但是你看他换了这个骏风的这个标之后，就中间觉得抠了个洞。 这是什么？中间还有一抹蓝。 哦，对呀，啊，因为它是纯电动车嘛。 哦，对对。 嗯， 我的天哪！ 反正这台车跟东风雪铁龙的爱丽舍基本保持一致，然后将会配一个这个一套三元锂电池，预计输出功率是这个61匹，也就是45千瓦，最高车速能跑到115公里每小时。 这车 能 买 吗？能卖吗？是吧？ 哦天哪！ 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就是现在家家都这种应付这种叫双积分政策， 双积分对， 就是有点。那叫怎么讲？ 这叫 饥不择食， 不叫饥不择食，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吧，就是赶紧苍茫的就上阵，马上拿出自己的一个产品，为了双积分， 知道吗？优势是东风厂大，手下品牌多， 我觉得这都不是优势。 你看， 细数东风现在，咱们不说别的吧，就拿 你听我说啊，就这你说的东风这个事儿，我们尤其是做汽车的都知道，东风这一年啊。应该好像除了东风日产还行是吧， 东本 的啊，还有东风本田，东风本田事儿也多， 多是多，但是卖的还行， 然后东标，然后东雪 那就 比较惨， 那可不 就是也跟他们的高层的这个变化，包括他们内部的一些人事这个变动有关。去年好像是东标和东本，东标和东雪集体要迁回那个就武汉那边， 武汉， 然后所以会导致一大批人员的离职， 对对对， 一大堆事儿。然后去年这个就没捋明白，到今年我觉得也衍生到他们东雪跟东标身上，车型也没怎么出好。 是是是。 然后呢，还要应付双积分政策，我觉得他们把这个一个电动车直接就塞给了一个微车品牌，来解决双积分的问题，是一个最快的、最便宜、最廉价解决方案。 嗯，明白。 就是为了这个政策，赶在这个政策之前，我要拿出一个产品。 这台车一定要卖吗？ 至于说这个车 一定要进店吗？都不进人。 对， 厂家自己通勤车辆、厂区内内部使用车辆全换成这个， 是是是是是， 一下就解决一批销量。然后双积分，今年我还能省点钱是点钱， 是是是， 明年的话不行我再推。 对， 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 这个对消费者我觉得就谈不上什么，市场和消费者这两方面我觉得谈不上负责任了。市场的话 也不尽然， 市场不需要这样的产品，消费者更加不需要， 就没人会买，是吧？ 对，你会买吗？肯定不会买。 我情愿买台爱丽舍。 对呀，我买台爱丽舍不完了吗？干嘛还挂个蓝标那个什么？ 可是 什么 我没有号牌 啊！你不用你 就算我有了号牌，我也买北汽新能源的小车。 对啊，我能一张那么珍贵的号牌，我能放在这么一个 奇怪的车、 丑陋的车型上面？ 哎，听众朋友们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东风骏风 EV30 的申报图，这台车真的是让我觉得还是在即将到来周末有一丝丝的小兴奋的啊。来关注下一条新闻，这事儿应该是喜大普奔啊， 这 大普奔， 好，这好， 最高降价478513元。 对对对，降价了啊，降了47万。 什么品牌呢？兰博基尼。 就那牛啊， 降了我也买不起。 就卖拖拉机那个，大家赶紧买拖拉机啊。 全系车型降价，最低降18万，最高降47.8万元。 降47万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是那个最贵的那个 Aventador S 的 Roadster， 就是敞篷版。然后不是敞篷版呢，降了43万。最便宜的18万降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那辆 SUV Urus。 对，降完之后的售价是295万。确实如洪城所说，贫穷限制了我们。 那么现在纵观整个兰博基尼的这个价钱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你们盘算一下离自己的梦想之车究竟有多远。最便宜的是乌拉坎，是吗？ 你说跑车里边是吧？ 对，最便宜的是 乌 拉坎，是吧？乌 拉坎的那两驱， LP580 两驱，280万。啊，算上税应该300万出头了。 那不止。 那么最贵的 Aventador S 的 Roadster 呢，现在降完之后售价是7万。加上税之后可能奔800万去了。 那一定的。那 大概齐呢，您对自己的梦想还有点数吗？是吗？离得有多远自己？ 明天我就提车去，我跟你说。 好。提什么？宝军。 第一个沃斯。 沃斯。好嘞。好啊，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跟您八卦这些车市新闻，然后您对哪条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讨论。然后我还是跟大家伙说一下，你要感兴趣你就搜一下那个东风骏风。EV30， 哎，好好看看这车啊， 挺有意思。好，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10000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3-4点。多少时间能